听到这首歌来自 Twins 的《我们的纪念册》，这是一个每个人的小时候和青春都很喜欢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五年级小学毕业，还想着在毕业典礼上听这一首歌，满满的都是回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张学友带来的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。 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那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。他的当年那张专辑《新歌加精选》也是卖的大火，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缘故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李丽芬《爱不释手》。 是爱故事吗？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丽芬演唱的《爱不释手》，这个歌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哈。但是呢，之前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电视剧呢主题歌原定的是李丽芬演唱的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却临时呢被《倚天屠龙记》抢走了哈。于是作词人小虫呢就替这个电视剧谱写了这一首大气的《爱不释手》，主唱还是李丽芬。也可以说是一种因祸得福哈、啊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《笨小孩》。 哦，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，自然会开。哦，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哎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想着天空

放心，因多指引，父母恩，成万金，春晖全草心，推金送暖，洗多情深，尽孝守本分，此生尽照父分，挂念慈亲悲不禁。送暖洗多情深，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灯区黑暗， 说疲惫，责话安慰，还是有可为。他们要的我学不会，如果是爱不变真伪，如果是泪擦干我手背。沉默好像一束玫瑰，等待中枯萎。生活好像清水一杯，说不出滋味。同龄的女子是否偶尔也孤立如我，长路一个人来回，多变的都会坚持，显得有点狼狈。青春好像这是爱不变真伪，如果是泪擦干我手背。沉默好像一束玫瑰，等待中枯萎。生活好像清水一杯，说不出滋味。青春好像真的很 总是以为没有所谓，不要心灰，不说疲惫，走过安慰还是有可畏。 熟悉的亲密变成陌生的问候。